天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一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好的，北京时间的7:02，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雄鸡唱晓，我是子昂。 各位早上好，我是林苑。 嗯，是的，今天呢由我来开头啊，是一个奇妙的早班的雄鸡的组合。 对，今天不光你来开头，今天还是由你来给我们带来很多内容的呈现。其实昨天晚上我们大家也关注了很多的比赛，包括国安队在中超的比赛，而在晚间呢子昂也是为我们梳理出来这样一组综合的资讯，要在今天带给大家。 嗯，是的，首先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说为您直播的节目呢，咱们可以关注之后啊，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体育广播啊，然后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交流互动，也可以通过微博的方式和我们交流。同时本节目在北京电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 对，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报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吧。 是， 首先呢昨天国安的比赛哈，十人局战平， 是没错。这十人这个局面自己真的还是有一点点小窝火，但是呢在最终的结果上看，倒推来看还是可以接受的。国安深圳十人局战平之后，另外的一边赛场当中，广州和海港是互交白卷。 是的，然后张玉宁在接受赛后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呢，很荣幸啊能够担任国安队长，有困难要一起去扛。 而在中甲的赛场当中，我们也关注了一记非常精彩的来自桂平的世界波，凭借这粒进球呢，梅州客家是1-1战平了昆山之后，成功的冲超。 嗯，是的，还有呢，石景山区开展冬奥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演练。 冬奥方面，我们也会关注张家口冬奥村开展全要素的测试活动。 嗯，匈牙利奥委会主席表示呢，祝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 除了国安之外，关注首钢，在北京首钢队这边周五就要有比赛了，现在他们已经启程前往长春赛区，据说林书豪是带着名医随行。 嗯， IFSHS 年度最佳阵容，梅西、莱万、 C 罗领衔，姆巴佩也入选。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在昨天这场平局之后我们是什么样的感想，来说一说大家对于这个平局结果的接受度。 嗯，是的，就是问问大家平局有什么想说的。 嗯， 然后第二个话题呢是首钢启程奔赴赛区，您觉得谁会成为第二阶段的关键先生呢？ 希望多多益善，是吧？ 是， 越多越好，谁都特别关键才好呢。 嗯，没错，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还有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微信平台来发表您的观点。 嗯，是的，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跟我们打招呼哈。大家早上好。于老说国安最后老是守不住啊，这也是老球迷老感叹了。 对，其实昨天开心能有进球，而且来得挺快，能把这个球送到对方网里，这一点我也是觉得还挺欣慰了。 嗯，没错。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问子昂从滑雪场回来了。 嗯，对呀。嗯，跟我们说说昨天的感受。 昨天感受还是挺好的，就是留下了很多好看的照片 啊， 就是因为过旗门。穿着比赛服过旗门，然后雪上没有其他人， 嗯， 只有我旗门，然后这个还是很好看的。 对， 然后只要稍稍的走走刃儿，这个重心往下压一压， 嗯， 有那个运动员的味儿了， 还是挺过瘾的，就当是去拍了一组动感大片就行了。 是， 而且子昂的成绩也很好，我们有多少好几五六十位选手参加的比赛，子昂能排到前十 啊。到场的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啊，但是呢确实有高手，后来发现真的有高手啊。然后前八名吧有成绩啊，不是有成绩啊，前八名有奖 啊。前八名，这是怎么这个线就画在你的前头？ 是的，我第九 啊、哦。明年去给他们争一个前三，今年就去压压刃儿，是吧？ 是的， 明年去到这个雪道上找到感觉去。 其实还是挺可惜的，我觉得这种时候还是比赛的经验非常的重要。 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略带一点点遗憾、小遗憾的结果之后，会让你有什么样的雄心呢？你会迫切的希望赶快再去滑雪道上多练习练习，还是希望能够再有下一场的比赛赶快进行呢？ 肯定是还是先练一练吧。就是比赛经验不足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平时在雪道上练的是一回事儿，因为雪道上很少有气门，偶尔呢才能在一些雪场遇到有职业队训练。我去蹭一蹭气门，这还是得在人家同意的情况下，或者是人家没发现的情况下哈。所以说这一次呢，有了这个过气门这么一个要求，在一些细节上吧，明显可以做得更好啊。包括后来回去看视频，然后看照片啊，都能发现有一些细节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说，其实，还是很希望啊，有更多的训练的这样的机会。当然了，这毕竟只是一次媒体的水友邀请赛啊，享受雪上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对，但不过你刚才说到这个比赛之后的感觉，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看中超上周日比赛结束之后的这一段时间的心情，就是你还是对后面会期待着赶快到来，赶快去把前面的这一个成绩覆盖掉，然后继续的朝前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离不开你很多的准备和练习。那说回到昨天我们看到的中超这场第18轮的比赛当中呢，北京国安队是2-2战平了深圳队。那在比赛当中的国安队其实也是两度领先，两度又被追平。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安德森席尔瓦的进球是为北京国安队取得领先。第13分钟，深圳队的周鑫因为对安德森犯规被红牌罚下，但是只过了5分钟之后，国安队的靳鹏翔就因为有报复动作收到了红牌。所以比赛大多数时间是在10-10的应战当中进行的。那下半场呢，卡尔德克是为深圳队扳平比分，而第69分钟，由高天翼助攻，张玉宁在禁区里面完成了漂亮的攻门之后，又再度取得领先。但是在比赛第89分钟，深圳队的李元一破门之后，为深圳队再次扳平比分，最终我们就收获了一场平局。也来听听比利奇在赛后的表述。 是的，一起来听一下。 很漂亮的一场比赛，比赛很有精彩，比赛4个进球，2张红牌，9-9，整个比赛很开放，很多的机会，然后应该说是很漂亮的一场比赛，而且最后的结果也算各得一分，也算是比较现实的一个结果。虽然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赢得比赛吧，但是在更衣室我也是跟队员们说了，我今天这场比赛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踢得很好，很努力。问题是我们3天前那场比赛，关键的还是一个心态，一个那个拼搏精神。特别是从那个纸面实力上来说，深圳队其实是挺强的队，所以我对今天取得这个结果还是向队员表示了祝贺。 I think he's, I see him in this. 在我来到队里这10个月期间，我看到了他的成熟。他从一个就是说我们都认为他很有前途的潜力的一个队员，成长为一个越来越成熟的人。对我来说，他是中国最好的 球员， 我很喜欢的。大王因为受伤了嘛。有些那个原来的其他的队长都不在，然后有些队员呢可能带着这个袖标，觉得自己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我觉得他完全适合去带这个球队，相信他也做好了准备。 They rotate more, they maybe have a bigger squad, they have some players. 对方因为替补席板凳厚度比较厚吧，然后这个人员的轮换比较勤，像那个金特罗呀、卡德克呀，包括那个 八号， 这些队员不是经常打。首发的，相对来说呢，我们队员可能会看上去更累，尤其是下半时他们把我拉得比较开，这时候我们去阻止他们的传中确实有点困难，所以呢，我可能当时就要求我的那个边后卫都往外顶。 We are sorry that we conceded the goal too many. 其实呢，就是这场比赛我刚才说过了，是这个比分是很现实的一个比分，这比赛也很精彩。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失球。如果我们能够那个在那些就是反击的机会里面再进一个第三个球的时候，当然了，最后应该说也是他。其实更要回头看呢，就是要分析的话，就回头看那个情况。当时是我们早早的进了1-0，他们又能够红牌，打进呢可能有点就是说太嫩了吧，就是中招了吧，被他们的队员给挑衅了。这种失误就太便宜了，是这种不应该的罪。就像我刚开始开场的时候说的那样，就是说目前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很多队员主力都不在了，然后 还有很多别的困难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很为自己的队员们能够这样拼搏。所以呢，我简单的来说，三天前我们的5-0大败以后，我就要求队员们马上做出反应。我对他们最后给我的这个答案，我是很满意，都是很积极的。 哎，是的啊，这是比利奇至少还是肯定了这场比赛的大部分的情况哈。只不过呢，说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或者说情绪上的问题， 嗯， 导致了没有拿到一个最好的结果。 对， 这场比赛其中有一个亮点，刚才比利奇也提到了啊，是张玉宁戴上了队长袖标。 嗯， 啊，张玉宁赛后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呢，说很荣幸能够担任国安队长，有困难要一起去扛。张玉宁在微博里写道哈，很荣幸能够首次以队长的身份代表国安来比赛，同时取得了今年的第9粒进球，来纪念一下吧，也感谢我的队友，如今的困难我们要一起去扛，我们要用坚守和努力啊，不仅为了北京，更是为了彼此，还有很多想说的但是又不想说的话，这好纠结。 对， 就用足球在场上诠释吧，这说的还是挺好的哈。 没错， 嗯， 也能够明显的看出昨天带着队长袖标登场的张玉宁是心里掩饰这样的一份激动，但把更多的激动化成为了在场上的力量，在场上当中他的这种沉着包括自信啊，都是让大家看到了哎成熟的一面。 嗯，没错。那最后呢，我们也是赛后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袁野啊，昨天在夜话里也做客了。 嗯， 袁野呢也为我们点评了一下这场比赛，同时呢他主要强调的是玉宁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亮点，一起来听一下。 12月22日，中超联赛第48轮的比赛当中，北京国安2-2战平了深圳队。这个结果对于双方来说，可能都有一些遗憾吧。国安是在2度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2度扳平，而且最后此刻张玉宁还有绝杀的可能性，被对方门将张路扑出。对于国安队来说，在0-5惨败给广州城的情况下，这场比赛能够迅速调整过来，避免连败，这个结果首先是很不错的。当然这场比赛国安队还是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开场我们打这个三中卫战术是否合适，比如说我们在对方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我们的中后卫金鹏翔极其不冷静，也被主裁判罚下，造成了我们的战斗力减员，本来我们是可以人数占优的情况下，更有希望获得本场比赛胜利。所以说对于这个金鹏翔出现的红牌，我们一定要坚决避免，甚至俱乐部要做出相应的处罚，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本场比赛对于国安来说，有一些亮点。你像我们的外援前锋希尔瓦进球了，之前大家对他也是出现了一些质疑声。我们看这场比赛，虽然他的能力吧不如之前国安引进的外援，但是在门前出现机会的时候，他还是能够把握住。如果说一次都把握不住，那可能真的是，太令人失望了。今天你看他把李磊这个传中啊，还是比较不错的，自己先打了一脚，立住反弹回来之后又打了进去，证明他还是在门前有一定强点的基本素质。当然，今天比赛最大的亮点还是张玉宁，没有想到啊。佩戴队长袖标出战的张玉宁表现如此神勇，连续首发的张玉宁不仅在体能状态上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且是越战越勇啊！打进那个球简直是完全凭着个人能力让深圳队的后防线没有任何办法，而且最后时刻还有绝杀的可能。我们说张玉宁现在在队中不仅是进攻线上承担了重任，而且在可能球队处于困难啊士气低迷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年轻球员体现出了他的责任感跟担当，这个是更加难能可贵的。你看这个队长袖标戴在张玉宁的臂膀上之后，他真的是迈出了120分的力气，他也知道自己的责任感所在，这个可能也是他最好的一个奖励吧。我们希望张玉宁能够在后面把这个状态继续保持下去。 也是希望玉宁能够再接再厉吧。在队长袖标的加持之下啊，确实是非常的神勇。另外的一些比赛也值得关注哈。这个郑智率全华班逼平了全主力的海港，这个我们可能很多球迷都没有想到哈。第18轮的争夺啊，全华班出战的广州队迎战上海海港，最终双方互交白卷，战成0-0平。 郑智带领的全华班的广州队是渐入佳境，逼平了奥斯卡领衔的全主力的海港队，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也有媒体人称赞是说，广州队的人员配置啊，恒大队今天首发11人，除31岁的门将刘电作外呢，年龄最大的是28的廖立生，两个 U21， 一个 U23， 这是整个中超最年轻、年龄结构最合理的球队，朝气蓬勃、青春靓丽，广州就是中国足球的未来，这倒也不至于吧？ 真不至于吧？啊、我觉得 这个。所以说这肯定是内屋的，远房的那屋的媒体哈， 就不考虑一下这个之前海港在输了球之后，现在心气儿已经掉到哪儿去了吗？ 是 啊，大家也是努力的挖掘闪光点，我觉得， 光看年轻不够哈，我们也是关注李磊哈，李磊前两天我们也是关注很多，他也出去加盟了，这个瑞士的草蜢足球俱乐部，那。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表示原因就是他想见识一下真正的足球是怎样的。 嗯， 这提出了一个很大的话题。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在之前听到李磊要去到欧洲去留洋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心里也都有过一个问号，就是说，哎，为什么会挑李磊去？李磊为什么在这个年龄要去？到底在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大家一直都非常的好奇。我们现在终于听到李磊自己做这样的一个表达。那李磊呢，也是。在出身于青岛青训之后，其实在这一段时间这几年的成长当中，尤其我们北京的球迷对他非常的关注。那在职业生涯当中呢，他来到国安队之后也是这种表现的进步让我们觉得有目共睹，而到了中超联赛，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能够入选到最佳阵容，同时进入到国家队的整个的大名单当中，代表国家队出场过5次，有过2次的助攻。在这一切之后呢，他在29岁的年纪决定还是去见识一下真正的足球。 是的，他呢与草蜢队呢是签约了1年半啊，但合同中没有出场时间保障的条款。对于30岁的年纪选择留洋，李磊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表示呢，就是从小就有一个留洋的梦想啊。然后对于这个留洋梦，他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 嗯， 在李磊与草蜢队的官宣视频当中，他已经使用了德语与球迷打招呼。 嗯， 啊，有点意思。 对， 作为国脚呢，他也谈及了接下来国家队的比赛啊。他这个表示呢，说为国效力是义不容辞的，球员最大的荣誉就是为国效力。国家队征召我的话，我肯定第一时间去国家队报道，也想把我在欧洲。在瑞士的经历去帮助到国家队，帮助到年轻球员。据悉，目前仍在北京国安队中征战的这个李磊哈，将在元旦前后启程飞赴瑞士苏黎世去和球队会合。 对呀，昨天我们也在场上看到李磊继续非常卖命的在最后的一场到两场比赛当中为国安队在比赛当中去贡献自己的力量。那接着在元旦之后呢，就将会启程前往欧洲。而且我们看到李磊就是他的这种表述，就是有这么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冲出去。之前说到在国内联赛在国家队当中的表现可能不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个冲出去的梦想，那既然国家队可能冲出去有些困难，那就我冲出去吧。 对，而且李磊这个年龄包括这个身份，咱不是说李磊是多么伟大、多么高的一个身份啊，但是他是一个老球员， 对 啊，他是一个怎么说老将啊，一个有身份的老将，他的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我觉得哈、啊，我们也连线了这个足球解说员赵海晨啊，他也表示说这个意义是很大的。 李磊今年已经29岁了，其实作为一个职业球员来说，他正处于一个中段的位置。但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往往对于一个职业球员来说，遇到的是新的挑战，要么的话就是离开原有的俱乐部，要么的话就是在俱乐部当中去往上走，成为球队的绝对核心和精神领袖，另外也是球队的绝对主力的一个人选。所以这个时候李磊离开家乡，离开这个北京国安俱乐部，离开祖国去到瑞士的联赛去打拼，我是非常敬佩李磊的勇气的，应该说是离开了舒适区，去到了新的联赛，来迎接自我挑战，争取更大的自我实现。首先，草蜢俱乐部还是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支球队在2003年之前是瑞士国内的一支强队啊，曾经27次拿到过瑞士国内联赛的冠军。但是2003年之后，球队也是分崩离析，目前在瑞士联赛当中处于一个中游的位置。那么，常看欧冠的球迷朋友知道，最近这几年是巴塞尔跟伯尔尼年轻人在欧冠的赛场当中表现是比较火爆的，而草蜢这支球队呢，则是处于一个中游的位置。而瑞士联赛相对于欧洲赛场当中呢，其实也是中游吧，就是 二梯队偏上的一个位置，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但是作为李磊个人来说，无论瑞士的联赛怎么样，他都是留洋经历，而且要知道他是欧洲的联赛，从体系的完整性以及比赛的对抗性以及技战术的要求来说，肯定是要比中超联赛是要更好一些的。所以李磊去了之后是一个完全新的挑战和考验，对于李磊来说这个考验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大，所以李磊应该也是做好了足够的心理准备的。那么其实对于球员而言，确实是一个挑战，确实是一个机会，因为这毕竟是拓宽自己视野，迎接职业生涯新高度的一个挑战。个人是非常支持李磊留洋的这个行为。而对于俱乐部来说呢，这其实也是一笔好的操作，因为俱乐部毕竟要考虑到他未来的一个营收以及在全球范围影响力的问题。那么草蜢这支球队呢，跟这个狼队是有一定的合作关系，而狼队我们也都知道他们跟中国市场是有着非常深的渊源，所以其实利用这个机会来拓宽一下中国的市场，我觉得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俱乐部毕竟是要生存，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球迷的支持。而且我们发现草蜢这支球队在我们国内最大的体育球迷社区当中就很早就注册了官方账号，我相信随着李磊的加盟，这支球队受关注度一定会与日俱增，有越来越多的球迷肯定会关注到这支瑞士超级联赛的球队。所以说这笔操作呢，咱先不管竞技到底是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级别，这个于商业运作而言，这绝对是一笔个人和这个俱乐部双赢的一笔转会交易。而另外呢，李磊其实我们再给他拔一拔高，他应该是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就是去一个新的国度去打造中国球员的品牌和影响力。我们都知道现在日本和韩国的球员在欧洲市场当中是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力，除了他们在五大联赛之外的表现呢，他们还有更多的是去到其他欧洲的球会，比如说像比甲联赛有很多的日本球员，而另外呢像荷甲，这也是日本球员重点培养的一个区域，而韩国呢则是在奥地利这边有很多球员在那里踢球。所以说各个欧洲的这个二流以上，就二流偏上的这个联赛呢，都是有一些其他国家的球员过去去打一打，提升一下球员的品牌，也是促进一个地区合作。另外呢，就是能够更早的把所属国的这批球员能够有更好的渠道能够运作出去，让更好的球员在欧洲的赛场当中去打比赛。我们应该现在正在转变一个思路，就是不一定要上来就去打五大联赛，只要在欧洲赛场当中有比赛机会，能够让我们的球员有更好的提升空间的机会，我们都应该去争取。只要是机会我们就要努力尝试，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所以我是非常支持李磊出去的这个行动的，希望李磊能够在草蜢俱乐部站稳脚跟，能够越打越好。 嗯，说到李磊留洋，有很多人也说到像水滴无形，说从事足球事业也有球员阶段和后球员阶段，支持李磊先去开开眼界，也许回来还是能够从更多的方面来帮助提升中国足球的水平。 嗯， 还有好多人说致敬李磊，然后支持他能走出去，就像用户6226，然后包括大家也提到说在这个年龄选择留洋还是值得鼓励和尊敬的，加油。 嗯，孙东玲也说支持李磊为梦想去外充实自己，加油啊。 嗯， 确实也是希望李磊能够非常好吧。 对，前任北三不说吗，吴磊李磊足球圈这也好赌石啊，打了引号、嗯、这不是去赌，这是对为自己的梦想还是去完成，但从整个中国足球队来说，确实其实也是有一种拿着石头去敲人家门的感觉。 嗯， 能不能够敲开得看这些石头们够不够硬。 对，或者说这块石头啊去国外开一下。 嗯，开一下还你还是又回到了他这路数上来。 嗯，还有其他的一些消息啊，这个孙准浩啊，互媒表示孙准浩是本赛季中超 MVP 的热门人选。 嗯， 这是泰山的球员孙准浩有望连续两个赛季分别当选 K 联赛 MVP 和中超的 MVP。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成就哈。 嗯， 在与关海港的两场比赛当中，孙准浩连续打入世界波，帮助泰山取得两连胜。这位攻守平衡的中场球员在生涯当中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不过孙准浩对此表示呢，作为外援就应该在重要比赛中站出来。在泰山的战术体系中，孙准浩也是更多的出现在防守型后腰的位置，但他同时也伺机参与进攻。除此之外呢，这位韩国人还非常能跑，对国安跑了12030米，对海港则跑了11927米。 嗯， 是在上海同行的这篇报道当中呢，其实也提到，就是说孙准浩拿球和出球是很有信心的，而且选位防守也到位。综合来看呢，在中超是比较均衡的后腰。那即便是和费莱尼相比，他也能够展现出很出色的阅读比赛的能力，以及策动球队攻防的这种水平。就又回到我们找外援这样的话题，就我们能不能找准、找合适的来自 K 联赛、来自 J 联赛的外援，帮助到我们的中超。超联赛，我们球队的水平提升， 是的，得买对的哈，不能光买贵的啊， 准， 是的，关键就是说现在确实没买贵的啊，但是席尔瓦到底准不准呢？还得再看看啊。泰山上次夺冠还是2010年，无论谁拿到 MVP 奖项，冠军对于球队才是最重要的啊。不过泰山只要稳定发挥，已经8连胜且8分领跑的泰山拿到中超冠军只是时间问题。 对，所以大家这不是开始讨论 MVP 了吗？就是今天在尤其看到海港跟广州队这种表现之后，也觉得啊，好像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是的呀， 没有太多的悬念，就是讨论个人的这种奖项了。哎，今年的中超可能很早就让大家觉得没有悬念。 是的，泰山，我们说完中超以后呢，说两句中甲。中甲也是有一部分尘埃落定了。 对， 北京时间的12月22号下午的3点，中甲的梅州赛区第34轮的收官战打响啊！梅州客家队在五华县体育场迎战昆山队。上半场昆山队由龚纯杰劲射破门，下半场梅州客家一直久攻不下，眼看就要以败局收场哈。而且在同时开场的比赛当中，浙江队其实是在取胜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当中呢，浙江队取胜且梅州呢是战平， 对， 那或者说输球。对， 梅州没有拿到这一分， 对、 嗯、 是的，那么浙江就会成为一个直升名额的第二名啊，直升到中超去，所以说其实就是在两个不同的场地上在竞争这个中超的直升名额。 对，但我觉得这个剧本如果它是一个剧本，它就会觉得非常精彩，在于整个这个戏份的最高潮就出现在比赛的补时阶段，桂红的这脚远射。你看他这脚远射，我觉得都别说这轮中甲了，就是这轮中超加中甲最亮点的一粒进球，让大家觉得真是太漂亮了。而这样的一脚让大家所有人都无话可说的进球之后，有我看有好多人把这个片子剪成了同框，左边是浙江队，大家在比赛结束之后、 一开始还在庆祝， 对，场上等着看对方这个补时要打完、另外一边就是桂红这一脚带着强力外旋的这个远射打出来之后啊，最后的比赛的结果一下子发生改变，冲超的形势也一下子发生了改变， 是一下就把浙江的球员直接打瘫在地啊！这一脚隔空的就击溃了这个浙江的心态。 是， 但是浙江还有这个附加赛的机会啊，要和青岛去踢。我们也听听袁野是怎么来点评中甲的比赛，并且预测这些附加赛的。 12月22日，中甲联赛也落下了大幕。武汉三顿队获得了冠军，梅州客家在最后时刻95分钟独秒绝平了昆山队，如愿获得了一个直接冲上中超联赛这么一个机会。中甲最后一轮真是跌宕起伏啊！浙江，他们2-1战胜了武汉三顿，看到了直接冲超这个希望，因为当时他们的直接竞争对手梅州客家一直在落后。梅州队最近3轮比赛前面2连败，今天如果再输的话，就真的是把这个大好的直接晋级名额机会让了出来。但是在95分钟比赛临结束前那么10几秒，梅州客家完成了扳平这么一个比分，这个比赛真的是太刺激了，太有悬念了。可能任何一个剧本都不能这么写悬念。如果说裁判再早吹上那么30秒，可能冲超的机会、全年的努力就换成了另外一支球队。当然对于浙江队，他还有打附加赛的机会。如果说打附加赛，我看面对青岛队，浙江队还是有可能性会冲超成功的，因为青岛队现在这个在中超的士气啊、状态也非常低迷。面对一心想冲中超的浙江队，可能青岛队也不一定能够守得住中超这么一个资格。当然今年的中超联赛还没有落幕，我们可以继续往后看，像山东泰山队成为争冠组这一轮唯一获胜的球队，而且也是唯一会对冠军归属产生决定影响的一场比赛，他们战胜了亚泰，2-1战胜了亚泰，这样下一轮他们只要赢球就可以提前3轮夺冠。对于山东队来说，今年真的是势不可挡，我们看一看吧，下一轮山东队能不能提前夺冠。 就是 中甲方面的消息哈、我们也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冬奥会方面。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石景山区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全流程全要素演练今天举行，针对竞赛场馆周边道路积雪结冰、消火栓跑水等模拟突发事件，设置了13个演练科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现在闭环内的团队反映存在有积雪的现象，影响行人及车辆通行。 模拟中到大雪天气，道路出现积雪，在首钢滑雪大跳台附近，环卫保障团队出动了5辆车，开始了扫雪铲冰作业演练。石景山区环卫中心一队突击队队长张伟表示， 第一辆车是进行预撒，如果预报说有中到大雪，先是预撒一遍，撒的是无氯的溶雪剂，如果雪情比较厚的话，咱们第二辆车就是雪铲，把积雪铲薄点。然后第三辆车是雪滚，也是多功能融雪车，也是撒的无氯溶雪剂，把这个雪滚刷一遍。第四辆车是水车，把撒的溶雪剂再稀释一遍，让溶雪剂能达到更好的作业效果。然后第五辆车是收水作业车，路面上肯定有积水，起草车的话把这个水再吸干净。 决明湖西街突发路面跑水， 演练中还模拟了闭环内消火栓接口漏水导致路面跑水的情况，工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开展应急抢修。石景山区自来水公司管网管理科科长助理张鹏表示， 我们就是采取严格的防汛要求，穿防护服进行演练，一旦消火栓跑水，我们停水更换消火栓，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应急的水车直接往它内部输水，保证大吊台正常供水运行。 石景山区作为冬奥会北京城区内的重要赛区之一，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加速冲刺阶段。本次演练科目内容是模拟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工作组赛时主要任务中出现突发事件后的应急处置，包括演练富士路金安桥下出现大车流情况的处置，演练首钢滑雪大跳台变电站开关故障跳闸，应急发电车接入代替发电情况，演练极端天气下利用车载监控巡查道路等。石景山区副区长王奇志表示， 我们组织开展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的全流程全要素演练，一共设定了13个场景，模拟赛时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全面检验呢属地的保障应对能力和处置水平，来进一步强化多奥场馆内外的有机融合，为赛时石景山区做好城市运行和环境保障工作呢积累相关的经验。我们也将根据本次演练的结果继续细化流程和人员的配备，围绕简约、安全、精彩的办事要求来精益求精，落实好各项筹办工作。 冬奥脚步临近啊，中东地区国家冰雪运动员都期待相约北京。各国运动员都表达了参加冬奥会的强烈愿望和对北京冬奥会的期待。来自以色列和伊朗的冰雪健儿也对北京之行期待不已。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以色列花样滑冰运动员叶夫根尼·克拉斯诺波尔斯基和搭档海利·科普在以色列花样滑冰锦标赛上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叶夫根尼·克拉斯诺波尔斯基是已经参加过2届冬奥会的老将了。为了备战北京冬奥会，今年7月，克拉斯诺波尔斯基与海利·科普组成了新的奥运会搭档。对即将到来的冬奥会，克拉斯诺波尔斯基期待不已。 I'm very excited. 他说，我太激动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去北京了，享受那里的奥运氛围，我真的很激动。搭档海利也说道， I think we've been working really hard in practice. 我们之前一直努力训练，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因为备战奥运会和普通的训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备战奥运会的强度更大，要求更高，我们更加刻苦训练，尽全力备战奥运会。所有运动项目和运动员能够聚在一起，真是太棒了。冬奥会能够按计划举行，真是太美妙了。本届冬奥会，以色列将派出7位运动员参加花样滑冰、短道速滑和高山滑雪3个大项的角逐。以色列奥委会主席伊尔·阿拉德表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运动员能够到北京去，去竞争，去实现竞技梦想，因为他们对这届冬奥会已经期待很久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当下，北京冬奥会能够如期举办，让我们很高兴。我坚信冬奥组委会做得非常好。对我们来说，奥运会团结了全世界的运动员，把世界各国凝聚在一起。 all the athletes around the world. 另一个中东地区国家伊朗称得上是中东地区的滑雪运动大国，滑雪运动的群众基础雄厚。伊朗滑雪运动员普里亚·萨韦·谢姆沙基曾两次参加冬奥会。他说，每个运动员辛苦训练四年来参加奥运会，才不会浪费精力在政客们的政治游戏上。伊朗滑雪协会会长阿巴斯·纳扎里安说道，体育的本质要求我们不要把政治游戏带进来，我们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工具。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的，北京时间的7:3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雄鸡唱晓》，我是主持人臧，今天和我们一起搭档的是林苑姐姐。 嗯，今天早上跟大家继续来聊有关于国安的话题，其实已经从昨天那种略带遗憾的心情里面平复了，虽然平局。就是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但最后被人扳平吧，就是还是别扭一晚上。但今天早上看大家在早间的这个互动，就感觉可能还有点这种，算是被扳平、被绝平之后的这种，心里的意难平还是在。那我觉得可能我们还只能是往前去看。而同时在这个星期除了国安队的比赛之外呢，大家也有更多的期待。我看昨天就有人说到了，对于这星期重新开始的首钢联赛，这个首钢参加的 CBA 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我们是有很多期待的。所以在第二时段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聊的就是 CBA 方面的话题。 嗯，是的，一起来进行我们的赛场日观察的环节。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CBA 方面首钢的消息哈。北京首钢呢已经是启程前往了赛区啊，然后林书豪带名医随行啊。这是昨天林书豪更新了微博，透露呢已启程前往城市赛区参加第二阶段的比赛。他说呢，我今天出发飞到长春，离第一场比赛还有三天，谢谢球迷支持，也谢谢我的团队在最后这几天在我训练结束之后和我一起打麻将放松，我打输了。 嗯，说明团队至少除了他之外有仨人对吧？ 对， 这可以算出来。 是的。 那当然据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篮球媒体人宋翔也是说到呢，这个林书豪这一次去到赛区当中和他一直有密切的合作，帮助他进行身体康复和恢复的治疗师罗师傅也是要跟他一起去到达赛区，来保障林书豪在这次比赛当中的这种体能恢复的情况。同时据说这行李里少不了带上了什么筋膜枪啊、拔火罐啊这些简易的仪器来帮助他进行身体的放松。 嗯，还能更好的恢复体能啊。CBA 第二阶段将在12月25号开打，当天晚上呢19:35，北京将要对阵辽宁。当然呢，我们也有好消息啊，这个第二阶段即将拉开大幕，那首钢队近日举行了公开训练，其中吉布森和林书豪两名外援开始合练。那宋翔也对外透露呢，第三名外援巴里布朗已经来了啊，抵达了中国，开始接受隔离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会在第二阶段去长春和首钢先会合。 对，当然在巴里布朗二十来之前，其实已经是有两个外援，林书豪和吉普森呢都是后卫外援。那现在呢，其实如果巴里布朗到来的话，也会让球队再多一个后卫外援。那现在先看就是之前已经跟队一起合练的林书豪和吉普森，他跟球队当中其他的队员之间产生更好的反应的话，我觉得巴里布朗但我们也不用特别催他了。 没错。还有呢，就是首钢呢有留下了一批球员啊，没有前往这个赛区。据宋翔报道呢，首钢的球员杨阿丽、范一鸣和栾立成都是无缘常规赛第二阶段的比赛。据悉呢，在这个启程长春的队伍当中，有15名 球员啊，这个都要去长春，但是刚才我们提到三名球员在留在了北京，和技术发展教练劳伦特一起训练，一起特训哈、啊，无缘第二阶段的比赛。那杨亚丽在本赛季常规赛第一阶段出场七次，场均3.7分钟，得到1.7分、0.9个篮板、0.6助攻。栾丽成出战一次，3分钟出场时间，得到了1分3篮板。范一鸣出场两次，场均出场4.5分钟，能得到1个篮板啊，数据都不算太好。 是，那当然就是刚才这条消息和现在说到的这条消息要可以连在一起看。有人就这么解读，就说你看啊，这个和第一阶段比，我们这不是拿下了三名年轻队员，让没有跟队一起到赛区去来准备第二阶段的比赛吗？这也就意味着报名这边腾下来的应该是3个名额呀，除了林书豪和吉普森补上之后，是不是也给第二阶段这个布朗跟球队会合留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和余地呢？ 没错啊，有这个可能啊。同时呢， 说到这人数算人数哈，骑着乌龟什么牵着毛驴去上班也说、其实3个人也可以打麻将。这个团队到底是3个人还是4个人？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得从林书豪在场上的状态就能直接的反映出来。 我自己不打麻将啊，但我听说俩人其实也能打、 啊，真的 啊，好像也有双人麻将这种说法、啊、 哦。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CBA 其他的消息啊。刚才不是说嘛，25号晚上的7:30、7:35啊，北京要和辽宁进行一场对抗。那 CBA 官方发布通知呢，这个北京和辽宁的比赛门票要开售了。据此前呢，报道 CBA 第二阶段的晚间比赛会挑选场次向观众们开放。那最先开放的就是咱们北京对辽宁的比赛。 对， 本场比赛的门票会在23号的下午2点在售票网站上开卖，门票价位分别为108元、180元、280元、480元、680元四个档位。 对，提早可以给打个折，180的变成108。 啊嘿，这是啊，那这时候我就亏大了哈。CBA 官方发布了多条购票须知啊，观众入场要有吉林省的健康码绿码，14天内有中高风险旅居史的人员都是谢绝入场的，还有很多的一些规矩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眼。 对，那我觉得还是如果已经身处在长春的首钢队的球迷可以考虑去支持一下，但我们还在北京的球迷、 就别折腾了、 对，就还是在家里去来支持，在电视机前守候一下就可以了。不过说到现场，也有人说虽然辽宁队离得很近哈，在这个比赛当中从位置上来说，辽宁到吉林要比从北京过去要更近一些，但是呢因为这个咱们不是有小雨吗，这长春本地当年的最强高中生、所以是不是也会有很多来支持北京首钢队的球迷啊，包括像林书豪在上一次加盟北京首钢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到各地去比赛的时候有很多到现场来关注林书豪的球迷、这是不是都可以会带动一些到现场来给我们加油的球迷入场呢？ 是的，像小老头说巴里布朗在，吉布森就不敢懈怠。原来 是那根小鞭儿让在旁边威慑着、 原来这还有这么一层考虑啊。 太奢侈了，我觉得买一个外援专门是为了震慑另外一位外援的这个做法本身就是非常的奢侈。 哎，大小星叔叔啊说咱们这个组合林彦佳子昂上早节目，哎，这是黑白颠倒了吗？这是之前一直在周一的晚上看到咱俩的一个组合。 是。 又还是继续问说子昂昨天滑雪第几的，因为昨天不是连线了嘛、对吧，昨天的滑雪是得了个第9名，前8名有奖品，我第9。 你老提这事儿干嘛、 没事，就是跟大家诚实交代一下。 我觉得可以调出你昨天早上起来跟我们连线时候的那个声音，你知道你那个调门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 确实， 你的昨天你在赛前的时候大家对，你知道吗，我看到旗门，我从这个窗外就能看到我们这个雪场。今天 其实我也真的是感受了一把啊！之前我参与的有竞赛性的这个东西，可能都是足球比赛这种的啊，打比分的。但是第一次参与这种，或者说跑个100米这种直接就同场竞技的，这种分场竞技的，就是说一个一个走的，还挺不一样的。 是昨天整个那一面雪坡当中最亮的仔，是这样的画面在自己的脑海当中一遍一遍的浮现，来激励你。 我的形象确实很亮， 哎呀，真的， 今年这个雪服 看看 挑的很好看，有机会给大家看一看。我呢应该会剪出一个 新媒体端的视频来， 嗯 啊，然后在最近吧发布到咱们的这个新媒体端上。 你就快着吧，手快点儿。昨天比赛的这个画面，你一共滑了两趟是吧？ 啊，对， 可以分别跟我们大家展示展示，让我们其实我们家里人当中有很多这个滑雪高手，大家可以帮你来指点指点，也许明年你的速度就能提高很多。 嗯、 其实真的就差。 零点五八秒、 嗯、是吧？ 跟第八名差0.58秒，所以说真的是也体验了一下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吧。 嗯 啊、第一轮我是第八名，我还想着说，那我再冲一冲，肯定能稳了吧？结果呢，我第二轮第二次滑行确实比上一轮快了0.6秒。 嗯， 我还心里还美呢，说、 嗯、 那我比上一轮快0.6秒，我能往前窜一窜。 嗯，结果大家都快了1.6秒， 结果发现大家都发力了。正好就把我挤到第九去了、可惜呀、 啊、 太可惜了哈。 没关系的、嗯、明年再来吧。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篮球方面的消息、 嗯、 天津官宣张庆鹏加入到了天津教练组去担任助教啊、北京时间的10月2日-22日，天津篮官方宣布中国篮球名宿张庆鹏将加入天津教练组担任助理教练，辅佐天津主教练张德贵。 对， 作为球员的张庆鹏，这是他们的公告啊，说张庆鹏在场上作风硬朗，场下严于律己，退役之后曾在 U18 国青任教，对于先行者来说呢，张庆鹏可以更好地融入到球队氛围当中，同时为球员树立出色的榜样，期待他到来能为先行者注入新的力量，带领球队取得更好的成绩。 对，当然我们北京的球迷记住张庆鹏也是和首钢一起拿到 CBA 的总冠军、 嗯、 所有为球队做出过贡献的这些球员，无论是还现役还是即将退役，或者说无论身在什么地方，都会让我们多这样的一份牵挂，所以我们也来希望吧，在未来张庆鹏能够有在执教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顺利。 嗯，是的，刚才我们忘了说哈，说到刚才门票的事儿，就是咱们的这些北京和辽宁的比赛，它的门票是不能说完全随机吧，但也是这个有怎么说呢，有限制的。 嗯、 但是呢，抽场子给嘛，但是呢，第二阶段毕竟是吉林那边的主场哈。 对。 所有的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场次呢，只要是吉林队的啊，那么全部15轮比赛不分时间不分日期全部开放。嗯，这也是给了吉林一个很好的主场之力吧。 对， 嗯，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也是能够看出在临时调整赛区之后，为什么吉林赛区就是长春赛区这边给整个的赛事接手的动作完成的非常迅速，准备也非常的充分，其实也是考虑自己球队很多实际的优惠。 嗯、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周琦啊。周琦呢，在最近 NBL 打的是非常的不错，然后他的经纪公司的合伙人王思阳也坦然，周琦的确和东南墨尔本的凤凰队签合同的时候，里面就有 NBA 跳出条款啊，这个。当初与凤凰队签约的时候，除了中国男篮有比赛的时候凤凰队必须无条件放行之外，还有一项就是 NBA 跳出条款，只要 NBA 球队与周琦签约，那么凤凰队也必须是无条件的放周琦去闯荡的。 嗯， 但是王思阳同时也透露，就是说经纪公司和周琦的想法都不是立马到 NBA 打球，而是要专注于当下，说我们和周琦现阶段的目标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凤凰队突破队史记录，为前进目标打好 NBL 这个赛季的赛程，再去向未来的更高的舞台去努力去奋斗啊！周琦专注于当下，专注于每一场比赛，想要帮助球队走向胜利。嗯， 听着周琦的这个合同签呢，就觉得还挺有优越感的哈，就是跟人家、 哎、 嗯，你看我来了，我提的这些你得答应我才来。 嗯、那所以说，真的是感觉，哇，这就是核心球员的合同待遇吗？ 嗯、可能真的是。 嗯， 当然，关注 NBA 发展联盟当中，中国小将曾凡博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呢，其实也是有曾凡博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到自己最早喜欢的球星，还有去冲击 NBA 等等的话题。那他说，他其实最早喜欢的球星是孙悦。那被问到说冲击 NBA 有没有信心的时候呢，他也说，如果没有信心，那就不会出来了。 曾凡博来说呢，我觉得他的天赋跟能力就摆在这儿，对吧？他的天赋，一个将近2米1的一个高锋线，有投射，然后运动能力不错，有很好的补防协防意识，然后呢，包括就是他的这种参与到全队进攻这种意愿啊，其实是很强的。 但是呢，咱们不得不客观的说啊，虽然这个也有说这个啊、这个选秀专家呀说曾凡博这个不错啊，说这个很高啊，什么有投射，但是咱们客观的说，在这个赛季我看了曾凡博很多的这个比赛，包括点人队很多比赛，不光是曾凡博，在这过程当中呢，曾凡博有一些不错的这种表现啊，有一些这个亮点，但是呢，实际上对他来说，现在这个前景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乐观，并不是说一个选秀专家说，哎，他不错啊、他就一定能选中，这是咱们实话实说。因为如果你真的在整个赛季关注了曾凡博他们这个点人队每场比赛的这进程来看啊，进程的话，就是你会知道，其实他这个过程啊，真的是非常艰难啊，因为这场比赛是打了。然后这场比赛打了，但是之前上一场比赛呢是他们在这个冬季展示杯之前的这个展示杯之前的最后一场比赛啊，小曾也得到上场机会了，当然因为他们队的那个波上啊等等是轮休，小曾也得到机会了，然后但是表现就非常挣扎，在比赛里边应该是没有得分，出现机会的时候没有果断的投，然后最后就是没有得分，就是犯规的这种数据。然后在之前呢，因为脚踝的伤病啊，然后包括感冒啊，也好几场比赛没打。对于小曾来说呢，去基地个呢，说实话是一个，就是咱们能理解他的目的是很好的，因为这是距离 NBA 最近的一个比赛，就上来就能体验职业联赛的这种感觉。同时呢，距离 NBA 很近，很多球探都能够来看啊。你可能打完这个一个赛季，直接就能参选。但是同时呢，这个基地个呢，它有一定特殊性。就是他并不是像咱们说就是其他的发展联盟球队，他是某支球队下属球队有合同然后在这儿去锻炼。他们这个点燃队呢本身是一个特殊的项目，是整个这个基地个联盟啊设立的一支球队一个特殊项目。然后呢就是球队呢聚集了很多潜力新秀。这些潜力新秀呢他就是都是为了给外界展示去参选的。那所以小曾首先就是他这个竞争环境啊比较恶劣。第二呢就是这球队呢每年就是换一大茬人。去年四个人入选 NBA, 包括火箭的杰伦格林啊，包括这个勇士的库明加呀奇才的伊赛亚托德呀等等。四个人入选 NBA, 那一下这核心阵容全走了。明年又换一茬人，那今年可能他们又有四个人能入选。现在目前比较看好了有四个球员能入选啊，当然其中没有曾凡博啊，其中没有曾凡博。然后呢这个明年又走了，所以就是对于这球队来说他每年变化非常大。 哎，我们也是听听周贺啊对于 NBA 曾凡博并不乐观的这样的表态。 包括就是球员都有很大变化，他是一个不是特别持续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去了之后需要去适应。而小曾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第一就是他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说属于自己的一个位置。在球队里边位置感比较弱。就因为每个球员都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儿，我的劣势在哪儿，我应该怎么去发挥，去展现我的优势，同时去规避我的这个劣势。但是小曾呢，在场上，第一他防守很努力，可是呢，防守努力呢带来的就是犯规多，犯规一多呢，直接下场了，对吧？有犯规麻烦就下场。他又不是球队一个绝对的核心主力，教练也不会给你那么多机会。哎，你犯规一多下去了，你下去之后你就没有发挥了。就有时候这个包括选秀，那个不会说球队或者球探看说你这场比赛。这个防守端的效果就他首先还是从数据上来看，你留在场上你才有可能有数据，你留不在场上那数据都没有，对吧？那可能别人看到数据就是说这人爱犯规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就是说小曾的确在这过程当中就是他的这个伤病啊有一些影响。因为是之前这个 ESPN 的这个选秀专家的文章当中就提到小曾的伤病了，包括他在国内这个就是全运会的比赛，就是先是腰受伤，后来是这个腿受伤啊，连续遇到这种伤病，然后人家也都提到了，就是他可能容易受伤。那在基地的比赛里边呢，实际上他这种受伤也是影响了自己的出场时间。第三呢，就是说在比赛里边呢，小曾实际上有一些高光的比赛表现，但是如果你真的看数据的话，现在整个点燃队效率值最低的球员是曾凡博，哎，每场比赛的效率值。将近是应该是负的六七分左右，这六七分呢，实际上整个球队没有比他这个效率值更低的球员。就是他在场上的时候，球队在输分。虽然小曾的表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差，就是说他有时候该传球传球，该助攻助攻，哎，该防守防守，该盖帽盖帽，并不是那么差，进攻选择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他在场上的时候，球队在输分。那从这一点来说呢，这个哈特教练呢，就他们主教练对你使用比较少，或者说不给你那么多时间，他也是有道理的。其他这个像波上在场上球队挣28分，球队一直在赢分，但是小曾在场上呢球队还是输一分，就是 你不能说这是因为小曾的原因，他可能搭档这个阵容就是这样，但是的确他这效率值呢说实话不高。那对于这种比较注重数据、比较注重这种量化考核的这个 NBA 来说呢，实际上这个对于小曾来说也是挺不利的。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曾凡博来说，后边其实比赛还有一些，当然机会并不是就是没有那么多了啊，因为他们队不是像人家去打这个常规赛，而是说就是去各个队的主场去打一些这个表演赛。但在这种表演赛期间呢，我觉得第一还是要尽量争取更多的机会上场时间，同时呢在比赛当中呢就是要敢于去攻击去进攻，同时减少自己的失误和这个犯规，这也非常重要。你首先要留在场上，你才能够去有发挥，然后不要总想着说这个我要努力去防守或者怎么着，就是因为你防守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下手，不要那么多犯规，这是小曾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另外就是保证自己的健康，就是首先你得有一个好的健康的一个身体状态，你才有可能被留在场上，才有可能有上场的机会，这也非常重要。而且呢现在来看呢，整个球队贾登哈迪是这个肯定是重点培养的重点，另外呢还有这丹森丹尼尔斯，锋线的波尚和福斯特，这应该是球队四个非常重要的球员，这哥四个是谁也不会让的，对吧？人家都是要数据，都是要这个个人表现，然后去争取一个 NBA 选秀机会的。而小曾呢也在这个锅里边抢饭吃，但是实际上他的这竞争力是不如那哥四个的，起码从这个身体条件来看，就是人家说实话从这个肌肉类型啊，肌肉的这个强度啊，包括对抗啊，都已经是做好进入 NBA 的准备了。但是小曾咱们看他还偏瘦，他这个身体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所以相对来说呢，我觉得目前来看，如果就是再看现在的这个选秀预测呀或者怎样，就是实际上小曾的这个被选中的概率其实并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乐观，这个是小曾非常现实要面对的局面，对他非常现实的要去面对这个局面。那所以还是需要要有的放矢的弄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儿，去提高自己，我觉得才有可能吧最后冲击 NBA。 整体的来说这个形势其实并没有大家看的那个偶尔的一条报道那么乐观。 首善有爱，环境无碍，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宣传贯彻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共创无障碍城市，共享文明发展成果，一起向未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四个九，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进，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林苑。今天白天天空阴沉，预计最高气温仅在1度上下。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前半夜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零星小雪或小雪，后半夜北风加大，寒潮蓝色预警生效当中。所以请外出的各位一定做好防风保暖工作，并且远离高空易坠物。雪后气温低，道路容易结冰，开车请您一定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由于今天有弱降水出现，所以登山气象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外出登山。而今天的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为3，天气阴冷，气温也会在1到-6摄氏度之间。北京体育广播祝各位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3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继续收听雄鸡唱晓，我是子昂。今天呢在我的身边的是林苑姐姐，全新的组合 全新的组合，在早间雄鸡节目当中是全新的 哎，是的， 组合。 对， 我们在晚间的体坛夜话节目每周一还是跟大家一起聊国际足球的， 就这对人和这个时间是全新组合， 所以导致有人说哎，我怎么有一种啊早晚颠倒的这个感觉。 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两个互动话题啊，一个就是说关在这个平局之后您是怎么看的啊，另一个呢就是首钢已经是奔赴了长春赛区啊，今年呢您觉得这个第二阶段谁会成为关键先生？ 对 啊，毕竟三个外援也都要到了嘛，对吧？到底谁能成为关键先生您都可以聊一聊，但是这个时段呢在主咖上麦环节我们还是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非常熟悉的足球的记者肖楠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主咖上麦，我们先来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好的，主咖上麦的环节我们连线了北京报的记者肖楠，欢迎肖楠老师。 好，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好，夏老师，我们想问一问，在昨天关注了国安队的这场平局之后，您说一说总体的看法，觉得这个平局是我们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吗？ 我觉得呢，不管我们接受不接受，我们也得接受，因为确确实实呢，看到昨天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国安队呢经历了此前的0-5之后呢，应该说，能够在短短的2天之内能够恢复元气，我觉得这个还是令人欣喜的。确确实实从比赛一开始呢，国安队的上下呢就显现出一种啊，这是志在必得的态势。虽然最终的结果呢没有取胜，但是呢，我觉得啊，就是以目前国安队的这个综合实力来看，排面实力来看，打成这个样子已经算是我认为是相对理想的结果。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数据，那么39%对对手的这个61%的控球率的对比，包括威胁的射门次数，包括这种整种其他的这些方方面面数据吧，其实我们都不是占优，确确实实是感觉到是力量啊，已经就是穷尽我们所有的力量了啊，打成这样不容易。特别是呢，在这里边呢，我们也提到了有几个队员，包括从第一次这个带上队长袖标的张怡宁，包括池忠国，包括我们的小将高天意，我觉得这三个队员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应该说呢，他们也撑起了整个这个国安队的这个中前场的这条这个等于说是进攻端吧，应该说撑起来了。 那说到张玉宁，其实昨天也很多人对他在比赛当中的表现非常的肯定，包括主教练比利奇在赛后也是这样的表达。队长张玉宁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您给打几分？您对于未来张玉宁在球队当中的作用会是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我应该给张玉宁9分到甚至满分的这么一个评分吧，因为确确实实呢，咱们并不是因为他昨天进一个球，因为是一直以来张玉宁呢，都是国安队的标杆，甚至是国家队啊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突出的球员。那么我觉得呢，对于张玉宁这个球员呢，我内心有一种矛盾的心理。那么一方面呢，我觉得国安队拥有这样一个球员是近年来 我们引援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范例。那么确确实实无论从技术还是品质方面，这个队员都树立一个良好的标杆。另一方面呢，这么年轻的一个队员，我觉得他如果在现在一个水平线上，在现在的这种竞争环境下去锻炼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我觉得像他这样的队员应该去留洋。在此前呢，我跟他本人包括跟他父亲沟通的时候呢，我也聊过，就是其实他本人的意愿包括家人的意愿都还是比较希望玉宁呢能够出国啊，去进一步的深造。我觉得这个与他个人与国家队足球这个整体利益来说都是百益而无害的。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我是有一种矛盾心理。那么国安队现在确确实实当下缺少一个就是灵魂的人物。我觉得现在这个张玉宁啊，在这个外援啊我们缺失的情况下，确确实实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而且他真的给同时代的球员啊树立一个良好的标杆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真的又希望他留下。还好现在我们还拥有这样的队员啊，在这个国安队方方面面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有这样一个球员挺身而出，那我觉得真的是一大幸事吧。还是确确实实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技术层面，对这支球队的贡献都非常的大。 确实，那其实您的这种矛盾的心情也是特别的反映了我们北京球迷对于张玉宁的这样的心情哈，就是又希望他个人的发展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未来，那同时又觉得他要是离开的话，这个球队就更加的让大家觉得好像会有更大的损失。那在球队的层面，在面对深圳队这场之前，其实您也在这个文章当中说到了，就是国安队的技战术的层面上也是需要去做一些调整的，如果没有做出很好的调整，恐怕就是在预测这场和深圳队的比赛的时候，也对于美好的结果并不敢有特别大的期待。那您觉得这一场比赛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变化的产生？ 我觉得这个人员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3-4-1-2这个阵型的推出嘛，也是有变化的，尤其后卫线的这个变化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让柏杨这个年轻的球员出场，那确确实实呢，通过这个后防线啊来看出，确实国安队是没有人了。现在你像柏杨这种平时如果说在正常情况下很难出场啊，那么在昨天的比赛中被委以重任。确确实实，其实我认为国安队现在问题并不是进攻，主要还是防守的问题。那么场场丢球，这个确实是，当除了这个对阵广州队啊，是1-0，我们没有丢球。那么其他比赛，我们真的是大部分比赛都丢球啊，而且你看，包括对阵这个像广州城队这样的球队啊，那么竟然能丢5个，说明我们防线有很大的问题。那么这种调整也是相对的调整，也是没办法的调整。不能说这个调整就是完美的，因为我们没有人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昨天又遇到了一个非常的遗憾的事儿，就是金峰祥的红牌。当时我觉得如果没有这张红牌，那么国安队距离胜利可能应该就是不远了，而且我觉得当时的态势也非常对我们有利。但恰恰这个比赛就是这样，对方已经少了一个人，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啊。金峰祥啊应该为自己的这个行为感到后悔，确确实实是很不理智的这个红牌。我当时看到这个红牌，我内心是非常愤怒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红牌是非常的不应该拿的，那么给球队带来巨大的损失。但这就是比赛的一部分，哎，我们也面对现实。确确实实从整个的调整结果来看，这是一个相对的理想的结果，但不是绝对的。确确实实还是防线还是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啊在本赛季结束之后啊再通过方方面面的这个办法去解决去完善。 那争冠组我们现在这个比赛的对手也是都打了一圈，那现在不光从这个防守端来看呢，确实丢球的数量比较大，那在目前球队的进攻端上，其实掰着手指头算算，除了这场被人扳平绝平的2-2之外呢，我们前面两场也就才打进了两粒进球，三场比赛当中打进了两粒进球。总的来说觉得目前这个争冠组的形势包括整个这个联赛的形势，让大家觉得其实好像各个球队都没有特别多的亮点，好像这个冠军也是没有太大的悬念。您怎么来看刚刚开始进行的中超联赛，就整个对于赛季的最终的结果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指向了这件事？ 对，我可以非常就是我可以毫不犹豫的喊出，就是泰山队这个冠军是指日可待。因为呢确确实实你看他现在打完了这个争冠组的上半循环之后，他已经领先第二名10分之多 啊，因为第二名的海港和广州队同积的这个35分，啊，现在这个泰山已经45分了。那么45分什么概念？他已经有了三个胜场的这个说白了领先优势。那我觉得后面下一个阶段还就也仅剩下4场比赛，这个常规赛。那第一场他要对河北队，如果拿下来的话，说实在的，这种优势被追赶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说的是几乎为零。 嗯， 所以说我觉得只要泰山队自己，就看泰山队自己想什么是拿夺冠军了。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他这个是手拿本钻的，已经是比较稳了。 嗯， 倒是现在呢，可能争冠组比较引人关注的可能是争二的这种悬念，因为昨天大家也看到了，广州队和海港队是0-0，昔日的两个霸主球队之间啊，少了一些这种，少了一种这个争霸的味道，确实令人有一种怎么说呢，说不出来的感觉吧。应该说，这么早就去争夺第二了，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也是现实的情况所致吧。确确实实，今年和去年这个受疫情影响，整个我们的赛制啊发生了变化，赛程呢也发生了这个浓缩啊，所以说这个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整个冠军的争夺，整个的态势跟以往赛季都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可能大家觉得，今年的冠军这么早这个悬念破解，确确实实，也是因为特殊情况下、特殊环境下啊一种这种特殊条件所致，所以说泰山呢今年夺冠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如果说他夺冠的话， 对，其实夺冠就像您说的，可能大概率这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了。大家对于这个冠军缺少了悬念之后，就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个人。说到今年赛季的 MVP 之争，好像很多人非常看好孙准浩，就是之前拿 K 联赛的 MVP， 现在要拿中超的 MVP 吗？ 我觉得，一般来说呢，从惯例上来说，确确实实 MVP 都产生于冠军球队。包括以前的保利尼奥什么这样的，一般来说啊，我是说，但是说从整个今年，整个联赛走势来看，也确确实实孙准浩呢，如果要是能够得到 MVP， 也是实至名归的。咱们虽然他是个外援，又是个韩国球员，但是咱客观的说，我们中国队没有这样的球员。我当时就是，尤其是在他当时，打进国安队那个扳平比分的那个世界波之后，我说这样的脚法。啊，虽然可能大家觉得有运气成分在内，但是为什么连续两轮能够打进世界波，包括他上轮打这个海港队那个直接任意球，我就觉得这样的队员确确实能够成为韩国 K 联赛的 MVP， 他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绝不是靠吹人家是有很稳定的数据扎扎实实的脚底功夫确确实实有令人信服的这个功底。我当时跟郝伟也聊过，他说真的拥有这样的队员，他自己都，我一说到孙准浩他自己就乐了， 觉得 能够感觉到他发自内心的那种就是那种得意我说这个得意不是是正面的意思， 捡了个大便宜的得意是吗？ 对，他确实是拥有这样的队员，他很幸福。我们反观，这就是说为什么我就说到我们国安队没有人了，我们不能去一味的去指责苛责教练员或者球员，我们的能力在这儿。我如果把孙准浩放到我们这个球队来说，我觉得国安的成绩应该比现在成绩要好很多。当然，这个足球比赛是没有如果的。 是 我只是就是说，确确实实孙准浩在跑动距离，包括传球的合理性，包括他脚球的精准度上，这个问题我跟郝伟本人专门沟通过。那个脚指哪打哪，真的是这样。所以说，这样的队员拥有这样的队员是幸福的。我觉得他是今年本赛季吧，中超引援里边算是最成功的一个案例了。 是，虽然没有如果，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引进这样的水平和能力的外援的可能性。特别是我们看到在山东泰山队，他跟这个金京道的沟通，其实来到我们这屋也很好沟通，是不是？这有很好的这种语言的氛围，大家都可以能够更好的融入。这也是为国安队之后的引援吧，再去找一个准确的方向，要找准。也非常感谢肖丹老师在今天早上为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和您一起来继续关注中超联赛之后国安队的表现。谢谢肖老师，再见。 谢谢，再见。 非常感谢肖老师带来很多精当的点评。 对， 确实该羡慕， 就是他跟郝伟聊到这个孙准浩的时候，郝伟都窃喜，都笑了， 偷笑。 真的是让人羡慕，确实让人羡慕。但是没关系，这个比赛嘛就是这样，每年都会有的，大家状态也都会有起起伏伏，谁都会有困难的时候，但是之后再调整，我们总能够有一个很好美好的未来。前面也有大家介绍说，2023年的亚洲杯比赛，我们的工体重新的整装之后跟大家重新亮相，那就是亚洲杯的开闭幕式的举办场地，而我们的主场也将会迎来大家更齐整的团聚和更闪亮的这种展现，这都是我们未来去期待的理由。 嗯，是的，那也是继续期待吧。 嗯， 这个还有很多的，就可能说到昨天的这个平局，还是说大家最意难平的还是这张红牌。 那肯定的，真的是肯定的。 嗯， 这当时你就是好像看到了希望之后就被人在一秒钟之内，这比连进两个球要打击要大，对吧？你满可以有很明显的优势，你这比赛还有六七十分钟，那你确实为什么要这样呢？不理解。 嗯，是的。还有说初心说，说到冠军，国安太可惜了，最好的时刻拿了多少个第二名啊。 嗯， 哎，确实可惜归可惜。Winter 说：“靳鹏翔是不是之前租借出去过，还和队里的球队打架来着，球员打架来着？这就是犯了一个错误之后啊，历史的东西就会被这个找出来、翻出来哈、一并的去分析。我们也是继续讨论着啊，然后呢，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 嗯， 来看一看网球方面，纳达尔复出计划又受阻了，因为昨天也提到他确诊了新冠阳性。 对，因为在从阿布扎比结束表演赛回到西班牙的过程当中呢，他在入境的新冠病毒检测当中结果呈阳性，他也是在家里隔离。那这样对于他来说，又是在2021年的年末要去延续这样的一个比较暗淡的收尾。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年初呢，他是澳网当中进到八强，然后法网也是止步四强，之后就因为受伤错过温网和奥运会，而在刚刚有些起色之后去参加了一站表演赛，没想到又新冠检测呈阳性，所以可能也很大概率上会对于他之后在明年澳网当中的复出带来一些影响。 嗯，我们也是连线到了网球解说管乐奇啊，他也是讲了，确实纳达尔今年可谓是流年不利。 纳达尔今年可以用流年不利四个字来形容。纳达尔在20号宣布自己从阿联酋返回西班牙时检测感染新冠病毒，现在正在家中接受隔离。比较尴尬的是，纳达尔原计划作为参加东京奥运会的选手，曾接种过辉瑞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今年对于纳达尔来说可以说是星光暗淡的一年，他在今年年初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仅打到了八强的席位，四分之一决赛输给了希腊的新星西西帕斯，而且整场比赛是打满了五盘，在2-0领先的情况下被连扳三盘。而被称为是纳达尔后花园的罗兰加洛斯法国网球公开赛非常罕见的只止步四强。为什么要说非常罕见呢？这是因为纳达尔在法网已经完成了单打的四连冠，从2016赛季以来法网的35场连胜遭到终结。随后纳达尔因为伤病错过了温网、美网还有奥运会，并且退出了2021年所有余下的赛事。令纳达尔退出2021赛季的伤病啊，实际上并不是新伤，而是伴随他16年的老伤，这是一种名叫穆勒卫斯综合症的罕见骨科病。这种伤病在纳达尔身上是先天性的，并发位置在足弓部位的周关节，纳达尔的腹骨和周状骨会逐渐出现坏死，这会让足部承受慢性的疼痛，足弓内侧肿胀，甚至慢慢会变成扁平足。从2005年开始，纳达尔的日常生活就需要服用止疼片，但有时随着比赛深入，疼痛呢也会越来越剧烈。纳达尔使用特制的鞋垫来开始解决脚疼的问题，但因此又造成了膝盖、背部还有其他部位的疼痛。所以呢，在日后我们谈论纳达尔的成就时，记得要在印象中加一个注释，纳达尔的20个大满贯冠军是带着这样的身体拿到的。原本纳达尔计划在1月4号开始的2022年墨尔本夏季赛上正式复出，为即将到来的澳网进行热身，但如今感染新冠打乱了他备战澳网的计划。今天澳网赛事总监泰利也谈到了刚刚核酸检测阳性的纳达尔，泰利认为纳达尔及时康复，对于参加澳网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而泰利也和纳达尔的团队进行了沟通，希望纳达尔能够顺利恢复。但从目前的安排来看，纳达尔很有可能错过澳网前的澳大利亚网球赛季热身赛，选择直接空降比赛。如果用巨头的标准来要求纳达尔，罗德拉沃尔球场绝对不是他的福地。也希望纳达尔随着比赛的进行，能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 关注一些网球方面的消息哈。这孙仲林也说为纳豆感到可惜，愿纳达尔早日康复。纳达尔这一下真的不简单啊，自己的教练也感染了，而且团队当中据说有重症患者啊。 是，那确实他的，我们都知道纳达尔一般出去比赛的时候他团队都很大嘛，有很多就是西班牙的这些网球圈里面的人，从他叔叔到莫亚这些人都会常年跟他一起到各地去比赛，然后包括他团队有很多这种康复理疗师等等，他这样的一种出去比赛团队浓浓的家庭氛围吧，也让他们肯定在任何的活动过程当中都是一直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说纳达一个人有这样的检测成阳性的状况，其他的人确实也中招的可能性会比较的大一些。但是想想纳达尔在这个年纪，在整个艰难的2021赛季过去之后，他如果说康复了，还能不能在赛场上去重新去找到他的这种感觉去延续，包括我们想到的其他的以前所谓的这个三巨头他们各自不同的状况，就是觉得明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会是什么样子呢，也不敢有特别高的期待了。 没错啊，如果说最后都不能去，虽然说之前呢公布的名单里有一些这个球星的名字，包括说一些俄罗斯的球员可能也是无法去参加澳网，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那个名单呢只是一个统计，就是按照名次可能谁会来参加啊，真正的名单会在12月28号会公布。那关于起是继续帮我们来聊一聊澳网的这个预测。 澳网组委会此前公布的2022年赛事入围名单，德约科维奇和纳达尔在列。目前 ATP 前20的选手当中有19个人在这个名单当中，唯一落选的是6届的赛会冠军费德勒。从目前放出的消息来看，费德勒大概率因伤是无缘明年的澳网比赛了，因为费德勒是自己没有报名，很有可能啊，费德勒会选择在北美的硬地赛事复出。纳达尔参加澳网原来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从今年的温网开始，纳达尔一直处于一个养伤的状态。原计划纳达尔在1月4号开始的2022年墨尔本夏季赛上复出，但由于感染了新冠病毒，纳达尔的复出时间又推迟了，大概率会直接空降澳网赛场。德约科维奇目前的情况要复杂一点，他能否出战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取决于他接种新冠疫苗的情况，是否接种疫苗属于小德个人的隐私，他不太可能向公众公布，但澳网体育总监泰利对小德的参赛还是抱有乐观态度的。但如果三人都缺席了明年的澳网比赛，我更倾向于看好梅总梅德韦德夫夺冠。2021赛季的胜场榜，梅德韦德夫以63胜0跑，梅总也是今年唯一一位胜场超过60的球员。虽然说这两年的巡回赛受疫情影响比较大，但其实随着巨头年龄增大开始逐渐精简赛程之后，赛季胜场榜的数字就偏低。梅德韦德夫在状态上佳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加强版的德约科维奇，也是典型的底线防守反击型打法，但梅德韦德夫的底线到位率更高，毕竟梅总要更年轻，而且身高超过了1米9，在底线的平击球效率更高，杀伤性也更大。梅德韦德夫肯定是竞争2022年澳网男单冠军的热门。其实我们也忽略了一个名字啊，上一次单赛季赢球场次超过70的球员是2016年的安迪穆雷，当时穆雷凭借下半年的疯狂参赛、疯狂连冠，最终是极限逆转了德约科维奇，登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那一年啊，穆雷的胜场数达到了78场，虽然穆雷年龄和16年相比是长了5岁，但身体重新恢复到了健康的状态。健康状态的穆雷是可以和巅峰时期的三巨头打得有来有回的，穆雷可能也是竞争澳网男单冠军的一个潜在选项。 就像刚才啊，就是月琪在这点评的时候，李燕姐姐说的，甭管28号名单公布成啥样，最终名单说了不算， 对， 还是这疫情说了算。 对，谁健康谁说了算。 没错。 嗯， 我最后他忽然提到了穆雷，我还挺开心的。然后穆雷也是一个潜在的可能就争冠实力的球员，希望是这样。作为穆雷的粉丝，我真的还是首先希望他能有机会去参加。 嗯， 这个是一个听到岳琪的这个点评之后带来给我个人的一个小惊喜。当然其实从女子选手这边来说，2021年还是有很多所谓现象级的这种场景出现。尤其值得一说的就是这个拉杜卡努。我记得拉杜卡努刚刚夺冠之后，我们国内的网球圈也有很多人呀在找一些资料，在搜集一些可行性的这些球员，说我们能不能迅速的也有一个拉杜卡努出现。但是确实从网球这个角度来讲呢，拉杜卡努在所谓的爆红之后呢，也是一下涨粉了很多，签下了很多的商业的广告代言的合同。那在这一年当中，他的这种粉丝的在社交媒体当中的数量数据，包括他的这个整个代言的收入都非常的高。 是今年拉杜卡努获得了210万新粉丝的青睐啊，那涨粉率达到了多少呢？22200多，也就是说之前没粉丝。 对， 嗯， 但是今年让大家突然开始关注起他，然后去翻翻他所有在互联网当中去传递的一些自己的视频呀，包括自己的一些表达呀，哎，很吸粉。 对， 所以大家也都纷纷的去来关注他， 嗯， 从夺冠之后的表现。 是的，同样有210万新粉丝关注了纳豆啊，具体数字上这个略逊于拉杜卡努，不过纳达尔目前的总粉丝数是1256万啊，这是最多的。 嗯， 然后贝雷蒂尼2021年的粉丝数有大幅增长啊，涨粉率比率为367%，这个还真得看基数， 看基数，也可能看谁的美图拍的更多一点， 啊，是 不是能够也很涨粉。 嗯，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排球方面。 排球方面，北京汽车是2-3输给了浙江嘉善西塘古镇。那新赛季两队其实都进行了比较大的换血，然后两队鏖战五局，北京女排后劲稍逊，2-3告负，遭遇本届排超的失连败。五局比分为23-25、25-19、29-27、19-25和6-15，浙江队力夺第四场胜利。那北京的双主攻金叶和申弘毅分别拿下了24分和20分，替补副攻田悦和接应替补接应陆玉飞均贡献11分，浙江的接应朱月洲力夺21分，替补主攻倪梦洁赢得18分，副攻刘宇和主攻陈希月分别进账15分和10分。 对，现在大家在听到北京女排的队员名单的时候，确实也觉得比较的陌生。在完成年轻队员的迭代之后呢，能够在场上再找到熟悉的身影，就只能往场边去瞄，这教练席啊什么，就场上的队员其实大家并不会有特别多的熟悉。而在整个的这个积分榜上，这轮比赛过后呢，北汽女排也是由于没有取得一场胜利，现在也是排在第7的位置，倒数第2位。 后面就是河北队，两支队伍都没有取得胜利。 是的，这个有点惨啊，确实有点惨。阿布扎比的这个短池游泳世锦赛闭幕了，中国队收获了4金1银2铜。最后一个比赛是中国队在女子4x100米混合游泳接力决赛当中，以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拿到了铜牌。那本届世锦赛，中国队一共获得了4枚金牌、1枚银牌和2枚铜牌。同时呢，这个男子50米蛙泳决赛啊，闫子蔚是以26秒49获得了第8名，美国选手芬克夺冠。那男子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意大利队是3分19秒76。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美国队和俄罗斯泳协代表队拿到2、3名。短池游泳世锦赛是25米长的泳池里进行的游泳世锦赛，由国际泳联主办，每2年举行一届。本届比赛原定于2020年12月举行，但是呢受新冠疫情影响延期了1年。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运动员都是参加了这次为期6天的比赛。中国队此次一共派出27名运动员，包括13名女将和14名男运动员。这是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 接着我们再说说国际足球吧。 是的，下一时段啊，我们接下来 好， 我们保持互动，说说国安和首钢。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 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收听雄鸡唱晓，为您带来雄鸡唱晓的是子昂和林苑。嗯，欢迎林苑姐姐啊，我们从夜间组合来到早间了。 对，那我们也继续跟大家还是聊国际足球吧。 是的、啊、 那说到国际足球呢，在今天我们看到国际足球历史和统计联合会，就是 IFFHS 这个组织呢，在公布了2021年年度最佳的这个完整阵容的当中呢，确实也是看到了之前我们两个在跟大家一起聊的这个金球奖的这些候选人的名字。嗯、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最佳阵容当中呢，梅罗、莱万都领衔，而主教练是给了目前切尔西的主教练图赫尔。 得给吧，这个毕竟是欧冠的冠军的教练。 连今天凌晨的这个联赛杯残阵切尔西都能赢球， 是的， 这个图赫尔现在确实也让大家非常认可他的表现。 嗯、完整的首发十一人的最佳首发是这样的，门将方面，唐纳鲁马，然后后防是戴维斯、迪亚斯、博努奇、阿什拉夫，中场是德布劳内、若日尼奥、梅西、姆巴佩，然后前场是莱万、C 罗。我只能这么去理解吧，一个4-4-2的阵容。 嗯， 不然的话，那可能就是4-3-3，姆巴佩也当前锋也没问题啊，这个就好牌。替补呢是诺伊尔、马尔基尼奥斯、阿斯皮利奎塔、坎特、穆勒、萨拉赫、哈兰德，这替补个个也是好样的哈。 对，是要么说那个图赫尔是教练的，这多少个来自切尔西的？ 是 好几个，嗯， 没错。 那总的来说呢，在这场的这个颁奖的这个阵容当中呢，其实也符合大家之前对于金球奖这些球员们的点评，就是年度当中表现在各个位置上表现出色的球员呢，还是大概率的入选了这份名单。而在最近呢，莱万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呢，这个金球奖啊，他未来可能没有赢得的可能了。他说这是一个关乎细节的事儿，在方方面面都必须做到位。那可以保证的是呢，自己会继续努力，并且为大家带来最好的表现。另外呢，他还分享了在金球奖颁奖典礼当中的趣事，就是说当时和梅西聊了几句，但是因为自己的西班牙语不是特别好，所以呢用英语和姆巴佩说，然后由姆巴佩再翻译给梅西做这样的一个沟通。 是的，在同一段采访当中，莱万其实也表示说，梅西在领奖的时候，他的发言让自己还是比较感动的。因为梅西当时也说嘛，其实应该给莱万再颁一个。确实，这可能是成为所有莱万的球迷、拜仁的球迷、德国的波兰的球迷，有那么多波兰球迷吗？啊，这个这些球迷群体吧，或者说真正热爱足球的人，肯定会记住这一次的遗憾的。啊，是的，对报就开始八卦起来了，说巴黎巨星云集却充满了不安定的因素，犹如火药桶。巴黎圣日耳曼啊，现在同时拥有拉莫斯和签下拉莫斯和梅西，然后又拥有姆巴佩、内马尔，巨星云集的阵容当中又增加两大球星，包括还有迪玛利亚等一众球星压阵哈，他们变得更加令人羡慕了。不过法国队报啊，自家媒体在最新的报道中指出，巨星云集这一因素反而导致了巴黎更衣室的破裂。自从被卡塔尔人收购以来，巴黎俱乐部一直发展的不错，他们在引进球星却很难却能避免内部出现重大的冲突啊，直到这个赛季情况可能要被打破。从纸面上看，一直拥有梅西、内马尔、姆巴佩、迪玛利亚等球星的球队，对于任何教练来说都是完美的。但即使是波切蒂诺公开抱怨说，在他开始做战术方面的工作之前，要先完成大量的球员管理工作哈。所以说这也是侧面体现出这一重心云集了以后不好管理啊， 太难了。 嗯， 所以这些豪门的教练，您得想想自己能不能够压得住阵。 这点 也是去展现您自己个人的这种战术理念，去实现您的抱负之前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具体是哪些问题呢？这个队报也有一些具体的披露啊，说不同帮派球员之间的矛盾，那就是南美帮、欧洲帮啊，或者说拉丁一帮，或者说怎么样哈、啊，就不好说了。然后还有一些球员拥有特权，不用防守呗，那意思是，还有 就怕这个队拥有特权的球员还多， 对，至少俩， 少， 还有一些人无故缺席训练啊，等等，这都是内幕啊。球队犹如火药桶啊，这些都可能会炸掉巴黎良好的这个氛围。也希望大巴黎这批球员真的能有所得吧，不然传了这么多球星到这儿哈、到底是图什么呢？ 可以，其实还是借鉴一下当年辉煌鼎盛时期巴萨的经验，到底是怎么协调这些球员之间的关系，能够让大家都为球队的整体的表现来努力呢？ 巴萨巅峰的时候也不一定协调的好，那 但是从场上看就是协调的好吗？ 嗯， 现在你就不用协调这些事儿了，可是场上的表现呢？今天凌晨西甲联赛的有一轮的补赛是巴萨跟塞维利亚，最终这场比赛是1-1打平。比赛当中的登贝莱是首发出战，打满全场。那当然，这个场比赛其实算上上一场首发出战埃尔切的比赛，这两场比赛是登贝莱从2017年夏天加盟巴萨以来4年半的时间里，第一次连续两场联赛打满全场。 是的，当然了，在这场比赛里还有一个插曲，也出现了红牌，孔德比到最后比急了，把这个足球直接抱在手里上扔到了阿尔巴的脸上，这样的行为当然也是直接红牌下场了。 对，伤害性和侮辱性都很强。 是的，哎，登贝莱连续两场比赛上场了，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少有一个球员能让巴萨球迷如此的又爱又恨，甚至都完全不想爱他，但是又不得不对他倾注感情。这个 指不上别人了是吗？现在 对，现在确实指不上别人了啊！前面再一看吕克德容啥呀啊，这所以说没办法，现在登贝莱可以说是整个锋线上最有天赋的人之一啊。那还有法蒂 对 吧？对，后面还有小将加维，但是法蒂也最近大伤过嘛，对吧？也正在找状态哈、然后那登贝莱问题就是大伤不多，小伤不断。就看看登贝莱这次充完电以后到底能用多久吧，感觉快了。 在冬天对于电池总是充满了考验的。 是，说到伤病啊，用户5168也说拜托比利奇不要让玉宁打全场，太累了，给国家队省着点。国家队现在 有的时候不是说咱们也想跟国家队说说，给国安队省着点， 不然的话对吧，你说玉宁现在国家队表现特别好，或者说国家队表现特别好，那争什么锦标呢？问题在这儿啊，所以说俱乐部该用，然后呢球员们该为国效力为国效力啊，能够为国争光就为国争光。 对， 但是不过这么说来的话，玉宁在俱乐部层面也好，在国家队层面也好，好像今年或者说整个这个赛季能够争取的东西都不多了。 对呀、所以还是首先保护好自己。不过就说到这个保护好自己少受伤，这个当然有运气的成分，就是伤病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可控。可是我们在看到欧洲足球，看到国际足球赛场当中有很多的高密度的赛事集中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些球员是怎么保护自己的？除了有很好的团队，那就是你去做很好的身体方面的储备，你的身体力量足够，你的训练水平足够高，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你受伤的这种风险，是吧？所以玉宁除了在场上带着队长袖标斗志满满，在场下训练也要跟上。 是的，大脚星叔叔说比利奇是以欧洲球员的标准要求玉宁了，以前在欧洲他也就只能踢70分钟，现在看看吧。最关键的是说现在虽然说没有什么锦标可以争取了，俱乐部也是，国家队也是，但是马上还要有，不能说马上吧，还有亚洲杯，对吧？对玉宁来说，后面的重点赛事还有很多。 对，是亚洲杯之前出国历练呢，还是在亚洲杯之后出国再去历练？这是张玉宁要去考虑的问题。刚才跟来自北京报的足球评论员肖乃连线的时候，他也说很矛盾的心情，我觉得反映了很多人的此时此刻当下的这种决定。就是你看到张玉宁在目前中国足球整体的大环境之下， 又有很好的这种留洋的背景，可以很好去融入到欧洲的球队当中，你确实觉得他应该到更高的平台上去锻炼。但是现在回到我们自己自身俱乐部的层面呢，就离不开他，国家队也想省了点用他，俱乐部也想省了点用他，大家都是这样的愿望，所以只有一个张怡宁啊。 是的啊，文东说昨天踢的确实不错，但是比利奇的换人时机断送了一场胜利，下赛季必须换教。嗨，咱说想着您还想着下赛季您把比利奇换了呢，比利奇下赛季没准就因为已经有消息爆出来了，土超盛邀啊，可以说是力邀比利奇去加盟，而且呢这事儿虽然说目前来说呢没有什么定论啊，还是属于荒性的阶段，但是说实话这事儿开始往那个有谱的方向去呈现了。我觉得 你知道就比利奇离不离开这件事，我也问了我们身边的一些和俱乐部有很密切接触的人，在这些人给我的反馈当中也不一致，有人说他的合同还没有到，他为什么要走，毕竟没有欠他的心，那他可能现在在之前签的合同之下还可以完整的拿到自己的薪水去履行完这个合同。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在目前整个球队的这种状况和他之前来到队伍的时候预期是明显不一样的。他如果继续在带领球队的时候，他个人执教的这个数据未来可见可期的也并不一定很好，对于他后面找份新的工作是不是能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也不好说。 是， 你不能只拿着说我上一份合同说你看我开出这个价钱，你怎么也得瞄着这个价钱给我吧，人家也不一定就去买你的账，还不如趁着现在有来自土超的球队相邀，那就赶快来提前结束这个合同去到土超去执教。现在这两种说法都有，那究竟比利奇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只能够等待时间去来证明一切。 是的，那比利奇人家也有话讲啊，当时给我经纪人给我看的视频是啥，奥古比埃拉这配合啊，巴坎布都是外援里的短板， 嗨 来了以后发现就剩巴坎布了啊，现在巴坎布也没了啊，剩 A 席了，所以说比利奇也是可以说是遭遇了一个重大的怎么说呢打击啊，在他可调动人员方面，但不管怎么样啊，啥就是厨子嘛，有啥东西做啥，对吧，那还是至少在这个赛季还是希望国安能踢出来一些好看的比赛能给我们看一看。原野啊也说了，说球迷们还是放平点心态吧。 当然今天国安其实还是有希望能够赢球，后防线在最后时刻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其实这个时候吧我们说没有赢球很遗憾，但是后面还有四场比赛，我更认为俱乐部也好球迷也好应该对这个成绩保持一个平常心，不要过多的去纠缠这个名次跟积分了，因为即使我们后面比赛全赢现在也拿不到冠军，然后呢即使我们进入前四名也不能去打亚冠，那何不去锻炼一些年轻球员呢，给梁绍文啊那些 U23 球员更多的机会呢，他们能不能在后面的比赛多出场一些，看看有没有上升空间，如果有那明年继续历练，如果没有那就当机立断是租借呀，还是说明年就不要留在一线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俱乐部一定要跟比利奇沟通好，哪怕给比利奇下任务也让他多使用 U23 的球员。 哎，这是原野的对大家的建议，就确实那现在冠军也确实拿不到了，这个咱们更多的就是说看看国安未雨绸缪，不能说未雨早做打算啊， 早做打算，但是现在啊真的你在很困难的时候，但每个人都在试错，其实你不知道你接下来做的事情是一定对的，你只能说试出一些这个办法不行的，就包括锻炼新人，昨天晚上跟袁野老师来聊，他就特别的主张让更多的我们的年轻队员能够有上场的机会，但是又有另外的声音，就是对于今年足协杯比赛当中心有余悸的球员心有余悸的球迷就觉得真的可以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教练的选择又要考虑其中，那比利奇永远是注重数据的，我的数据我的职业当中带队赢得多少场胜利，这是我要跟下一份工作的人报价的时候必须拿出来的东西，种种的因素聚在一起就是我们只能去试错， 没错， 孙东林说，张玉宁是有担当责任的，心疼玉宁太累了，保护好自己别受伤。AJ Pacer 是这么说吧，说中超有土耳其常驻代表吗？总来咱这屋捡剩来。您发现这个槽点了吧？很奇怪啊，特别关注咱们这儿。 对，那咱们能不能从那屋去来扒拉扒拉呀？ 是，试试吧。 有时候咱们从那屋请来的就是稍微贵一点，然后再扒拉回去的，发现又特别好用的，就是证明，当时来到的消息呢也并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可能还是使用说明书，打开方式的这个问题。 是的，小拳王说，比利奇已经非常职业了，大牌外援都走了，外援都走了哈，目前就是有多少水和多少泥，挺有意思。还有很多的说，这是骑着乌龟牵着毛驴去上班，说玉宁看着挺笨，护球还挺好的， 怎么 基本看着笨，就意思人家太壮了呗， 发型没搞好，所以觉得并不是非常的这个。 这意思是说玉宁这个造型看着像武状元是吗？玉宁我觉得还是有头脑的啊，他不是说你看着他很壮，但是就只有身体。那玉宁的足球头脑是非常的好的。之前我也看过一些他在荷兰的比赛，我觉得是一个动脑子踢球的球员啊。 对， 然后回了中超以后，再加上身体优势又有了，他因为他这个身体优势在荷兰不算是极大的优势，也能超过一些球员，但是不是普遍的优势。 对， 我觉得配上他的这个在国外踢球锻炼出的大脑啊。他刚回到中超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他一定能在中超有所成就的。 是，他其实更早的张玉宁是以海外球员的身份入选国家队的，年纪又很小进来，但那个时候带给大家看的呢，就是说作为一个这么小年龄的球员，在欧洲踢球带给他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去畏惧身体对抗，这一点上可能我们国内同年龄的球员就会不如他那么理想。而到现在在国内联赛里面重新，包括在国家队联赛里面，在国家队比赛当中也得到成长的张玉宁，再要想去留洋的时候，你就得改变一下思路，就是是不是原来我们去荷兰的这样的球队这个能够匹配现在他发展的这个能力水平的要求，他应该对自己总是够着点是吧，在稍微高一点的平台上能够去找到这种合适的机会，我觉得还是应该到国外去看一看，像李磊一样。 是的，说子昂只有你念对了，行，AJ Pacer 啊，这个提醒大家都记住。还有很多的球员球迷朋友啊，都是在说，周扒皮说，中超一年挣三年，土超两年挣一年，在哪干心里没点数吗？ 那现在的中超还能不能？ 对。中超现在一年顶多少年也是个问题了，关键是说可能合同上说的是三年啊，一年顶三年，发了多少年顶了多少年， 对对，也是个问题，球员不说你也不知道。 是，还有晒早餐的啊，这个用这个面包片做中西合璧驴肉火烧， 嚯，那早餐够横的。 这还有驴肉冻呢啊，看着挺香的啊。我们也有很多的球迷朋友再说啊，这个早些时候，就比如说这个，小拳王，不是啊，这是忙碌的闲人啊，说金鹏翔用红牌动作为深圳获得人数的平衡啊，技术不怎么样，脾气不小，别用了，锻炼新人吧。确实有时候红牌对于一个球员来说，问题还是比较大的。 对， 因为除非说，比如说没办法了，为了战术犯规，对吧？ 是 啊，或者说，记得国家队里郑智有一次，对吧？就没办法，我必须犯规了啊！就为了拦住这个球，不让进禁区，不让单刀，必须犯规。那这个大家觉得这是拼，对吧？而不是说斗气啊，职业球员斗气那真的是非常业余啊。那除非说全队的都挑起来了，有人出头，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明明是，就是说不能因为你的斗气痛失好局啊。 对， 这是很多种情况吧。 你说上一场对广州城的比赛让很多人气着了，我觉得昨天看金鹏翔的这一张红牌真的也着着实实的让好多人气着了， 另一种生气的感觉吧。 对， 是。然后闲人北三说 AC 开张了，那就有收获。然后有球迷说现在感觉什么结果都能接受了，有比赛能看就行了。永远的儿媳妇也说平局结果能接受啊，但进的红牌不接受啊，不会控制比赛就控制情绪啊，就别踢了。就是还是一种学习吧。 对， 一种这个教训吧。 一九飘一郎说，比利奇要走就让他走吧，不要强留，我看带队成绩也是一般。这关键是手里有什么队员呀，说有好球员成绩就好，人员差点成绩就一塌糊涂，这不是国安想要的那种。 嗯， 明年还上国内教练来试试吧。好多人提到陶指导的名字，陶伟哈，不知道为什么前面也有人说得到消息说这个比利奇有土耳其的媒体报道说跟他谈好了接下来要去土超执教，同时还透露说李铁要来执教国安。 嗯， 我看前面大家在议论这个事儿，这个风声是从哪儿听到的？我觉得不能吧。 是这荒信哈，不能老说啊。 不是，我觉得如果真这么办的话就有点儿来拱火的意思， 是风口浪尖的角色。 对，咱何必呢？咱有在这个教练席上做了这么多年，一直为执教来做准备的本土的教练，原来的功勋的球员， 嗯， 我们犯得着去来从别的地方请国内的教练吗？ 是啊，还有啊，就是说我们说了很多国安啊，也能说两分钟首钢，因为首钢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对， 而且赛程跟中超一样紧啊，也是一周三赛。林月姐姐觉得谁会成为关键球员？ 关键球员， 对，关键先生。 反正昨天王毅跟我说，他特别没想到去看公开课那天，吉布森能是那样的状态，他让他无比的艳羡。他说很多的队员也有跟他一样的感慨，说哎呀，怎么好长时间没见，又是回到国内之后接受了这个隔离，突然之间出来回到赛场当中就能有这么有硬度的表现。 嗯， 所以我对他还挺期待的。 是的啊，我们也是连线了周贺，他也是评价了一下吉布森在热身课之后。 第二阶段的像吉布森啊、舒豪啊，这都能代表球队出战，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首先就是说吉布森的特点比较清楚，他是一个攻击型的一个球员。当然了，就是这攻击型球员呢，打到这个比赛啊，包括上赛季打这个广东的时候，是吧？有前三节得一分的情况，就是他并不是那种打硬仗的类型，就是真打硬仗，打到季后赛，打到甚至这个半决赛，你想指着他这很难。但是呢，你要说在常规赛里边，咱们说虐虐菜呀，打打这个没外援球队呀，吉布森呢已经很厉害了。那这从进攻端来说呢，他的这个攻击实力、攻击火力可能要比舒豪更强一些。但舒豪呢，第一他更团队，第二呢能防守。我觉得总体来说呢，舒豪还是更加出色或者更合适当这支球队核心的一个球员。吉布森呢，可能更多的是一名干将。那至于说到底这个赛季球队能走多远，能够提高多少，我觉得首先就是说从现在咱们外援的这个选择来看呢，说实话啊，就是首钢的这个外援选择呢，还是一个求稳。首先咱们就是都是老面孔，是吧？老面孔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新的或者说尝试，对吧？没有新的尝试。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咱们这个阵容呢，如果真打到广东面前，人家如果有这个维姆斯或者马上布鲁克斯这样的啊，当然都是健康的情况下啊，那说实话，咱们这阵容的上限还是没有这样的球队更强的。是吧？包括辽宁现在这个白人阵容，莫兰德加上这个福格呀等等，实际上咱们要真拼阵容，实际上还是没有这个，不得不说没有像广东辽宁这样的球队更强。所以，我觉得就是毫无疑问，吉布森能够帮助球队，但是你说他能够帮助多少，到帮助到什么阶段，是吧？帮助球队走多远，这可能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 嗯。走多远啊？这个就用成绩来看吧。啊，哎，这个托尼北说吉布森应该带着替补打的啊，球权都在他一个人啊，这样的话对吉布森可能好一些。也就是说，吉布森带领个二阵呗，然后舒豪领着一阵，是这个意思吧？ 来配合测验一下双塔是吗？ 然后比利奇申秋说，比利奇去费内巴切执教的时候，从国安带走俩队员出去锻炼锻炼啊，那也算对得起今年对国安的贡献。那这不好怎么说呢？就是带，一般来说教练也有这样的，说我 也有这样 转球队转联赛，我带嫡系球员出去。 对对对，但是这 那国安现在谁是他的嫡系球员？ 是我们挖掘一下， 对， 张玉宁。 哎，这还真对吧？ 嗯， 是。那比利奇也确实挺喜欢张玉宁。 但是去土超的话， 那就一般了。 对张玉宁来说，不一定是最好选择，或者至少， 张怡宁现在对我们对于他去留洋的最大的要求是要能上场去比赛，有上场时间。 嗯、 要真是教练的嫡系，是不是也能保证上场的时间呀？ 是，不过土超怎么说呢？看去的是哪些球队吧。 嗯， 啊，土耳其有的时候很多球队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整个球队用一个词来形容它是比较情绪化的球队、嗯、 那现在对比利奇发出邀请的目前我们看到的两个名字还是大家熟悉的，能基本上打上欧冠和欧联附加赛的这种级别的球队、 嗯、 所以这一点上应该还是一个比较高的平台。 是的，1908说，各位家里人我刚起床啊、 哎、 嘿，您今天这舒服了睡的啊、大脚姓叔说请比利奇带上进棚翔 这那应该不是他带，应该可能也别人带、 嗯、是这对吧，1908这上来以后根本没看明白啊，说带进彭翔啥意思、 嗯、这一睁眼就给吓一跳。 嗯，是的，同你们说高天意之前在西班牙踢过很多的，现在的就包括现在在西班牙、葡萄牙一些其他的欧洲的国家里，四级联赛甚至三级联赛、 嗯、 都有很多我们的小球员在踢。 对， 其实真的有200多人、 嗯、 啊，巨信有200多人， 青训也算上是吧， 对， 试训的也去，大家一块儿， 是的，都有200多人。其实我觉得这还是可以看一看的啊，就是很多的现在我们提出来的高天意， 嗯， 然后包括刘彬彬，他们都在国外待过，都是这个，而且我觉得也不是那种过水泄性质的，就是都在国外真的是踢过看过领悟过感受过， 嗯， 然后有一些自己的进步吧。 嗯， 所以说还是要像这个事儿，还是说能出去学一学就学一学， 就是怕15出去然后19回来了，然后此生再也到不了欧洲去踢球了、 嗯、 就是 29才出去 29出去也行、 嗯、 就是就怕你真的就是在你所谓觉得青训的这个年龄段用什么样其他的辅助的帮助的这种情况下真到欧洲去转了一圈，回来之后甚至在国内联赛都没有很好的一个发展前景，这样的球员也不少，我们看身边也有。 嗯是的，还有很多的这个球迷朋友在说啊，说这个比利奇也难，四大核心外援从来没凑齐过。 嗯， 这确实是这样。 对、 嗯， 一天到晚训练的时候都得拉着这个这个预备队的队员一块儿练、 嗯， 要不是凑不够人数，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的，嗯，用户7751说，李磊现在防守开始收着了，那确实啊，别刚签约了，然后。坐轮椅去了，或者说这个瘸着拄着拐下了这个到瑞士的飞机，那就不合适了。 嗯、 李磊现在确实得小心别受伤啊。 不过我们看现在中超联赛整个的这种对抗的强度，包括大家的这种心态， 嗯、 你都知道李磊马上还有一场或者两场就要走了，在场上其实还是好。 哎、嗯，不管怎么样，还是。祝福李磊， 对 啊，然后也希望国安首钢能在接下来的比赛里给我们带来惊喜吧。嗯，那好了，今天的雄鸡畅晓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互动。今天呢，我们这个全新的早班组合，在这里跟大家说个再见， 再见。 嗯，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 欢聚藏友节，玩转蟠桃会，潘家园29周年庆，12月22日到元旦，旧货市场满减买赠，直播基地优惠叠加，礼物店99享200福袋，拍卖会捡漏古籍拍，小红书搜索潘家园官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